早辨识可否努力，在记忆内再生美，欢与喜，孤与静，要管得你今晚是何夕。 幸福，你说我。